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智力有声制作。 第1047集，又死一个。严行一身后那个年轻人叫满石豹，是石虎堂堂主满石虎的弟弟。满石豹是北派中镖局的当家人，今天的确是南北两派谈判，两边的镖师先来摆架势，而真正谈的是二严公和石虎堂的二把手，可以算是级别很高的谈判了。偏偏不巧让林业火和邹良给撞见了，这会儿的情势有些微妙。本来两边人各站一边，正当中那张桌是给这二位当家人坐下来谈判的，谁知被林业火和邹良给坐去了，于是两位正主上来就没地方坐了。严行义和满石豹瞧见眼前的情况也是有些莫名其妙，不解地看了看手下，那意思这二位谁啊？众人都斜着眼睛看刚才吼林业火的那位陈总镖头，意思很明显，刚才好好说多好，开口叫人滚，人现在就偏偏不走了。林业火自顾自跟伙计点菜，邹良反正是一直不说话，在一旁喝茶，伙计站在那里左右瞧。其实这些酒楼伙计也怕这帮江湖人，谁没事招惹他们呀？可人家要来你店里谈判，他们也没能力赶人走，生意不能做是小，万一一会儿打起来闹出人命，那就是大了，没准他们还得吃官司，反正这个年是没法好好过了。严行义毕竟老江湖，看了一眼邹良，微微皱眉， 这位看起来功夫很好，而且不像江湖人，倒像是当兵的。 严行义又看了一眼林业火，一愣，有些搞不清楚这位是什么来头，但是这个看着不怎么靠谱又好看的跟个姑娘差不多的外族功夫奇高。严行义看了一眼四海镖局的人，只是还没等四海镖局的人解释，那位满石豹已经上来了。这位爷也是人如其名，十分的莽撞好斗，将大刀往林业火眼前的桌子上一拍， 他娘的，哪里来的不长眼的，给大爷滚啊！ 满石豹话还没说完，林业火一挥袖子，也不知道怎么来了一招，这位个头爷矮也敦实，往后一仰，跟个球似的咕噜噜就从楼梯上滚了下去，一直从二楼滚到一楼的大堂里，摔得那叫个瓷实，牙都飞了。邹良默默又给自己倒了杯茶，继续看热闹。果然满石豹滚下楼的同时，就听到身后北派那帮人哗啦一声都站了起来，抽刀出鞘。四海镖局众人面面相觑，满石豹虽然是满石虎的弟弟，但却并没什么本事，只有一股子蛮力，他平日横着走，众人看着满石虎的面子，又畏惧石虎堂的势力，都不敢驳他面子，他走到哪儿都有北派镖局这一帮打手的跟着，作威作福，苏州府不少店家见了他就头大。满石豹这一路往下滚，四海镖局众人还有酒楼的伙计掌柜都暗暗拍手，觉得终于有人收拾他俩。严行义身为二严公的人，自然不好教训满石豹，就算看他多不顺眼也得忍，不然必挑起二严公和石虎堂矛盾升级，到时候得意的是另外两家，今天看到有人收拾这饭桶，二当家的还挺开心的。林业火别看平日二吧拉叽的，可火凤毕竟是西域第一高手，而且性格也是不输给白玉堂的难搞，见身后北派一众人凶神恶煞，抽出兵刃就对着楼下一指， 看到没？ 众人都不解地看他，火凤手腕子轻轻一甩， 你们家门派的口头禅，滚， 你小子活腻了。 那个陈总镖头举着刀就砍过来，林业火眼皮子一挑，要一掌扫他们出去，身旁邹良却伸手轻轻一抓他手腕子，林业火斜了他一眼， 这时楼外传来呼一声响动，与此同时一个盾牌飞了进来，直扫北派举着刀冲向林业火的众人。那盾牌黢黑，带着暗色的幽光，在楼里打了个转，北派的人跟牌九一样被推倒了一片。这时二楼的窗外一个人跃了进来，抬手一接盾牌，往二楼的楼板上一砸，抬眼看北派众人。林业火嘴角抽了抽，他刚才就瞄见远处穿城而过的河里红通通一艘画舫驶过，果然。邹良放开了林业火的手腕子，伸手摸了摸他头，跟他平日摸哑巴的姿势差不多，显然是在顺毛。进来的人是谁？自然是明盾素清。严行义微微皱眉，盯着素清的盾牌看着，猜到了林业火的身份。林业火平日也不带兵刃，不像白玉堂展昭那么好认，且火凤堂毕竟不是中原门派，因此很多人都认不出他来。这时就听有个声音传来， 中原人过年果然好热闹。 楼上众人被这个声音惊了一跳，刷啦一声回头，就见一个漂亮的女子不知何时上了二楼，正坐在楼梯扶手上，手里拿着根银色的烟杆，微微笑着看众人。说话间楼下又上来了三个人，一个拿着扇子的阴郁年轻人，一个穿着拖鞋的少年，以及一个一头灰发的老者。那老者走上楼来，看了一眼严行义，开口： 我家堂主不是中原人，可是有什么冒犯之处？ 此时满石豹也被两个手下扶着上来了，他倒是想吼两嗓子，不过刚才一下摔得狠了，门牙都磕掉了，捂着嘴也说不出话。严行义看了柳寒星一会儿，微微一笑，对林业火拱了拱手： 哦，原来是火凤堂堂主啊，失敬。 你们来干嘛？ 林业火瞄着自家一众副堂主，诸葛音到他身边坐下，略促狭地对他眨眨眼： 来找你过年，你可乐不思蜀的，还记得自己是火凤堂堂主啊？ 诸葛音又对邹良笑了笑，戳林业火脸颊。林业火揉脸桑奔到邹良身边坐下，便拽了自言自语正嘀咕的罗子木也坐下。严行义看了看满石豹，满石豹也搞不懂火凤堂是干嘛的，身旁几个石虎堂的人死死拽住他，生怕他又闯祸。那位陈总镖头此时也是懵了，他刚才是让西域第一高手滚出去，还连喊了三遍。 今日巧遇，不如我做东。 话没说完，林业火一抬手，那站在楼梯口的伙计就接到了一锭银子。火凤起身一甩袖： 免了吧，你们继续。 说完林业火顺手一拽邹良，溜达下楼了。林业火刚才不过是气不顺那群镖师的态度，可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没必要欺负几个镖师。再者说了，他跟二阎公和石虎堂都不熟，趟这浑水干嘛？柳寒星对两边拱了拱手： 打扰打扰。 火凤堂其他几位副堂主也都跟着下楼了。罗子木碎碎念问诸葛音： 小林子和哑巴的感情越来越好了。哎，小梁子呢？怎么都没见到呀？是不是叫赵普家小兔子拐走了，这一年都不回家？ 众人也不去理罗子木，由得他叽里咕噜嘀咕。一众江湖人也感慨，果然和传言中的一样古怪。等火凤堂的人走了，严行义看了看嘴肿起多高的满石豹： 哎，少当家，下次再谈吧。啊！ 满石豹一肚子气，一摆手带着一群伤兵就走了。严行义看着北派众人离开，嘴角微微的动了动，露出了一丝意义不明的笑容。林焰火出了酒楼，往楼上看了一眼，柳寒星走到他身边： 堂主， 没必要掺和中原门派的纷争。 我哪里有掺和，今天也是我脾气好，不跟他们计较。大爷我不知长得帅，心肠还好，人也大气。 邹良看着自夸不脸红的林业火，总觉得这货漂亮的脑门上有个二字。火凤堂众人都失笑，有段时间没见，林业火倒是一点都没变，果然二道极致成习惯。邹良和火凤堂众人已经很熟悉了，跟他们聊起了苏州府的案件。火凤堂的画舫就停在不远处的河边，众人上船。可就在他们刚上船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远处一阵骚乱。林业火站在船头往远处望，就见人越聚越多。 出什么事了？ 桑奔跑去看热闹，众人则是准备开船掉头回武庄。没多久，桑奔跑回来了。 满石豹死了。 什么？我们走了之后两家开打了？ 好像不是二阎公的人干的，我看到尸体了，挂在一条巷子里。 桑奔一直远处，就见远处一条巷子外边围满了人。 挂 啊，跟个扯线的人偶似的，挂在了巷子半当间，身上都是丝线。 桑奔还学了个姿势，邹良和林业火对视了一眼。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那凶手是早就埋伏好了的。 邹良猛地想到，刚才在那附近的确看到了一个黑袍的可疑人。 这么巧，难道那人就是凶手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